攻读《创世纪》第26章。以前，在亚伯朗时代曾有过一次饥荒，现在地上又有了饥荒。以撒格便去了格拉尔，即培勒舍特人王阿比莫雷克那里。上主显现给他说：“你不要下到埃及去，要住在我指示给你的地方。你要住在这地方，我必与你同在，降服你，因为我要将这整个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实践我向你父亲亚伯郎所立的誓约，且要使你的后裔繁多如天上的星辰，要将这一切地方赐给你的后裔，地上万民要因你的后裔蒙受降服。因为亚伯朗听从了我的话，遵守了我的训示、诫命、规定和法律。”伊撒格就在格拉尔住下了。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，他就说：“这是我的妹妹。”他怕说：“这是我的妻子。”恐怕那地方的人为了离贝加要杀害他，因为他面貌美丽。他在那里住了许久。有一天，培勒舍特人王阿比莫雷克从窗户向外眺望，看见伊撒格正在爱抚他的妻子离贝加。阿比莫雷克随着伊撒格来说：“看，她明明是你的妻子，为什么你说她是我的妹妹？”伊撒格回答说：“因为我怕我可能因她而被杀害。”阿比莫雷克说：“你对我们做的是什么事？差一点百姓中就有人与你妻子同睡，叫我们陷于罪恶。”于是阿比莫雷克号令全百姓说：“凡触犯这人和他妻子的，必死无赦。”伊撒格在那地方耕种，当年就得了百倍的收成，上主实在降服了他，他竟成了富翁，越来越富，终于成了个大富翁，拥有羊群、牛群和许多奴仆，因此培勒舍特人都嫉妒他。那时，凡他父亲的仆人，在他父亲亚伯朗生时所掘的井，培勒舍特人都用土填了。阿比莫雷克对伊撒格说：“你在我们中太强盛了，你离开我们吧。”伊撒格遂离开了那里，在格拉尔山谷中搭了帐幕，住在那里。伊撒格将他父亲亚伯朗生时所掘的，亚伯朗死后培勒舍特人所填的一些水井，又从新掘好，仍照他父亲起的名字称呼这些水井。伊撒格的仆人在山谷中掘井时，掘了一口活水井。格拉尔的牧童和伊撒格的牧童遂发生了争论，说：“这水是我们的。”为此，他给那井起名叫争论，因为他们曾与他争论过。伊撒格的仆人又另掘了一口井，为这口井又起了争论，为此他给这口井起名叫仇恨。以后他由那里迁往别处，又掘了另一口井，为这口井再没有起争论，遂给这井起名叫宽大，说：“上主终于使我们宽绰，我们将在这地繁盛。”伊撒格由那里上了贝尔舍巴，那天夜里上主显现给他说：“我是你父亲亚伯朗的天主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我必要为了我仆人亚伯朗的缘故降服你，